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冬青树》。《冬青树》的原剧作者是我国清代著名戏曲家、诗人蒋士铨。乾隆2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与当时的诗人袁枚、赵翼并称为三大家，著有《中雅堂文集》及诗集、《铜弦词》等，另有剧作集《红雪楼九种曲》。《冬青树》就是其中的一部传奇剧。该剧作于乾隆46年，也就是1781年。全剧分38出，它以史实为依据，以文天祥一生的斗争事迹为基本结构，展示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和冲突，肯定了宋朝抗元侵略的正义战争，鞭挞了一批毫无骨气的叛臣降将，其主题思想富有积极的意义。好，下面就请收听戏剧故事《冬青树》，改写沈略，演播高慧斌。 南宋末年，偏安江南一隅的赵氏小朝廷，不思收复国土，只图眼前安逸，一味的屈辱求和，致使朝政大权落入了投降派的手中。面对日益强大的北朝元军不断的南侵，以文天祥、谢方德为首的一班大臣屡屡上书力主抗击元军，却都被当朝太师贾似道之流蒙蔽圣听，一一驳回。文天祥等人虽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为此整日忧心忡忡。咸淳10年7月，杜宗皇帝病死在临安，年仅4岁的赵显继位登基，李宗皇后谢道清谢太后垂帘听政，辅佐幼主，实权已全部落入贾似道手中。当朝太师贾似道对外迫于元军的压力，只知道投降求和，对内却自肆专权，残酷镇压异己，以至于屡屡贻误战机，南宋国势日衰。德佑2年正月，觊觎已久的北朝统治者见时机已到，率军大举进攻南宋，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许多江南重镇落入了敌人之手，守城官兵纷纷纳降图存，眼见得临安王城危在旦夕，朝中大臣见势不妙，也纷纷逃窜了。谢太后一看形势危急，一面派贾余庆、吴坚等人去元军大营献表称臣，一面下哀痛诏，号召各路人马起兵勤忙，希望以此能保住赵家朝廷。谁知道被派至元营请求投降的七情使贾余庆等人被扣留以后全部变节，做了北朝的臣子，而进攻的元军却兵不停马不歇，继续长驱直入， 直至临安城外。正在家中为老母亲祝寿的江西安抚使兵部侍郎文天祥忽然接到朝廷的圣旨，得知国运衰微至此，不禁仰天长叹道，说如今国家危难到这个样子，都是我们这些做大臣的过错呀。老母亲深明大义，说道，孩子，你受朝廷的俸禄，理应为国效力，如今朝命紧危，这正是你报答国家的时候，你不要管我，安心的去吧。文天祥一听此话，深受感动，把自己的家财散尽，一部分用来招募人马，一部分用来犒劳军兵，连夜赶往京城。此刻的南宋朝廷已经乱作一团，人人自危，各路人马虽然汇聚京城，却也拿不出个解围良策来。文天祥决定冒险一搏，带人出使元营，与元军统帅梭都谈判。这梭都心怀叵测，把文天祥迎至帐中，假惺惺地说，哎呀，不知文丞相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文天祥说，元帅不必客气，你我两国各自为政，应当情如兄弟，何况我朝皇帝按期向北朝交纳供奉，岁币无虚，还经常派友好使者互通音讯，以求和睦相处，为什么你们还侵犯我边疆，屠杀我黎民呢？请问你们是想争夺江山，还是为了钱财？梭都狡辩道，丞相说哪里话，我们既不是为了争江山，也不是图财宝，是我朝皇帝见你们礼仪虽好，却君臣不振，因此前来代为整顿朝纲，请勿多虑。文天祥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先退兵，两国再坐下来谈判，重修旧好才是，似这样兵连祸结，咄咄相逼，只怕是另有所图吧。若动干戈，我等君臣只有以死相拼，有何惧哉？恐怕这对你们也不利吧。梭都无言以对。文天祥继续言道，北朝若对我朝君臣表示善意，我皇甘为人臣，若再苦苦相逼，只怕会另立新主与北朝抗衡。梭都闻言一惊，心中暗暗佩服文天祥如此赤胆忠心，实在难得，这样的人才若能为我朝所用，岂不是我朝的大幸。于是他将文天祥扣留在营中软禁起来，打算慢慢的劝降。这边朝中上下见文丞相去至元营久久不归，心知不妙，赶紧派人护送杜宗皇帝的两个儿子吉王和信王由海上逃出王城，另立朝纲。不久果然元军攻入了王城临安，上至太后宫人，下到官吏军民，尽被擒获。元军将宫中财物劫掠一空，宫中男女族人全部押送至北朝都城大都。此时此刻，往日繁华的京城变为凄凉之地，大宋朝气数已尽。元军乘胜追击，不断传来城池失守的消息。湖州太守简才旺还没等元军来攻城，就主动陷了城池。谢房德苦守益阳，终于落败，只好孑然一身弃城而逃。元军总至攻破城池之后，听说绍兴城郊的宋皇陵中有无数奇珍异宝，竟带着兵卒前来掘陵盗墓，把大宋先皇帝及其后妃臣子之墓尽数掘开，盗抢一空， 将骸骨抛散于荒野草间，扬长而去。临走还扬言要禀告主上，要把宋朝皇帝的遗骨残骸和牛马的骨骸掺合在一起，捣烂成泥，在临安城内建一座六合塔，镇压住临安的王气，叫大宋朝永世不得翻身。南宋遗民唐觉听到皇陵被掘的消息是悲愤满腔，他卖掉了家产，准备了酒宴，请乡亲们来赴宴。大家皆不知道他意欲何为。酒过三巡，唐觉激动地说道：元军如同禽兽一般挖掘我大宋祖坟，身为大宋子民，你们忍心看着他们胡作非为吗？众乡亲也激动起来，说：唐相公，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若要起兵造反，我们立刻去抄家伙。唐觉拿出十副藤筐，缓缓地说道：起兵造反毕竟势单力薄，还需要从长计议。今日宴请诸位，是希望各位帮忙将抛于荒郊的先圣竹林遗骨收拾起来，勿叫野狗吞噬啊。事成之后，我这里备有谢礼，每位纹银20两，诸位意下如何呀？众乡亲言道：我等都是赵家百姓，分内之事何必言谢呢？只是援兵若发现不见了尸骨怎么办？唐觉又拿出一个大筐，里面盛着一些骨头，不知何意。唐觉说：我这里准备了一些猪马牛羊的骨头，用它替换，不会被援兵发现。于是众人来到了荒郊，趁着月色连夜将尸骨收起，送到唐觉处。唐觉恭敬地将先皇骨骸盛在六个铁铸的盒子里封好，埋在兰亭山上，并把从皇宫前移来的一棵冬青树栽在上面作为标记。再说文天祥被困原营，不知前方战事如何，万分的焦急，几次设法逃脱都不成功。不久，索都决定将文天祥押解到北方都城去。走到镇江，文天祥的部下于元庆买通了一个掌管兵船的旧日相识，寻得一只小舟，趁夜灌醉了押送的看守，悄悄地逃走了。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平安到达宋兵的守备之地真州城下。真州守备苗在成热情地款待了他。文天祥问起军务之事，苗在成答道：虽然两淮的兵力足以抗敌，只是两淮置之使李公李廷之和镇守淮西的夏公夏贵之间有矛盾，俩人不肯合作复兴我朝。既然丞相来了，明天您去帮我们把两边疏通一下，若能成功，不出一个月集合兵力大举反攻，先端掉驻守两淮的北军老巢，整个江南的收复也就指日可待了。文天祥闻言大喜，以为大宋复国有望。谁料正在这个时候，苗在成收到了李廷芝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诬陷文天祥等人已投降了北朝，此番前来的目的是里应外合，帮助元军夺取真州。苗在成顿起疑心。第二天，趁着文天祥巡视城池的时候，把他关在了门外。文天祥不解其意啊，大声问道：为什么把我关在城外啊？守城将士言道：有人说丞相是元人派来的奸细。文天祥一听，此话从何说起啊？一个将士答道：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丞相还是往别处投奔去吧。说罢不再理睬了。文天祥进退两难呢， 无奈中只得驾舟转往扬州而去。航海途中兵荒马乱，文天祥一行人既要躲开援军，又要防人打劫，风餐露宿，备尝艰辛。虽然有的部下耐不住艰难，携钱财逃走了，有的死在半路上，但总算还好。文天祥等人在通州遇到曹太监和张少保，得知赵刚已在福州登基称帝的消息，于是结伴而行，来到福州，终于面见了新帝，重新拜相。文天祥决定重整旗鼓，再兴朝纲。再说谢方德，自江西益阳兵败后，不愿投降援兵，孤身一人流落到建阳，靠卖卜为生。因不知家里人的消息和中原战事如何呀，他常暗自悲叹。这天在建阳桥上遇到来自益阳的壮士谢敖问卦，便向他打探中原的消息。谢敖说，自益阳失守以后，守城之将谢方德不知下落，其妻被俘以后自缢而亡，江南大部分城池已陷贼兵之手，我欲起兵抗敌，不知前途会怎么样，特来卜卦一验。谢方德听说妻儿已亡，悲从中来，哭绝于地。谢敖这才知道，眼前的就是宁死不降援兵的谢提行谢公啊，劝慰道，人死不可复生啊，先生何不跟我同举一兵，与援军一决雌雄。谢方德此时已经心灰意冷，说道，起兵之事需要慎重，听说文丞相已在福州辅佐新王，你何不投奔与他，或可成事。二人洒泪相别。不料谢敖赶到福州，才知道新王已经夭亡了，现在的皇帝是魏王，已经登基了。文天祥正在那里招兵买马，重整山河，于是带着人马赶了来。文天祥一见，立即将其封为参军，共御强敌。然而谁知战事连连失利，先是在空坑之战中文天祥的家人被擒，继而是五坡之战，敌众我寡，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文天祥仰天长叹道，天何不助我。虽然被俘牢笼，却还心存光复大宋的希望，可他万万想不到，张弘范的兵马已将宋朝最后一位皇帝逼得无处可逃，君臣数人被迫退至海中的一座孤岛之上，弹尽粮绝，无路可走，只好投海自尽。大宋的江山，赵家的基业就此完结。温天祥战败被俘之事传开以后，其乡人中有一个叫王延武的太学士，自感文丞相此番北行凶多吉少，有感于文丞相的忠勇嘉义，为全其气节，连夜写出生祭文丞相文，隶属其平生功绩和高标风骨，聊表同乡敬仰之意。此文一出，立刻传遍了江南，无论军民独霸，无不居泪称颂。文天祥得知此事，更坚定了他不成功则成仁的意志，这令北朝统治者大为恼怒，首相伯罗亲自前往逼降。伯罗自诩才智过人，况且北朝待文天祥礼遇甚厚，以为说服他归顺乃轻而易举，谁知刚一交锋，就知道碰上了一个不好对付的主。面对伯罗的到来，文天祥傲然而立， 不理不睬。伯罗说，文少宝，你听说过自古以来有把国家社稷拱手让人，自己却逃跑的臣子吗？文天祥说，将国家拱手让人的是卖国贼臣，因为有利可图而不会逃走，肯逃走的一定不会是卖国贼臣。我之所以不能成功，一是有贼臣卖国，二是没来得及整顿好人马就被你们抓住，亡国是必然之事，本当以死殉国，只因还有我皇二子和老母在世，故而未死。伯罗说，抛妻幼主而另立二王，能算是忠吗？文天祥答道，社稷为重，君为轻，另立二王正是为了宗庙社稷着想，何为不忠？伯罗说，你干嘛这么死心眼儿呢？即使立了二王，对你又有什么功劳呢？文天祥说，宗社一天不倒，就应尽一天臣子之心，为什么要求功劳呢？既然我被你们抓住，只求一死，何必多说？伯罗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了，只得将文天祥押回监牢，垂头丧气地回禀主上去了。不久，文天祥李中好友张千载前来探狱，言谈中得知自己的妻妾儿女死的死，亡的亡，已无从寻找。文天祥不禁惆怅满腔，又听到昔日太后权氏和宫中昭仪王金惠落法为尼的消息，痛感大宋江山已势难追，自己的报国之志料难成全，激动中提笔写下了《正气歌》一诗，以明自己以死殉国的心志。囚居数载，北朝统治者见始终也难改起心志，终于失去了耐心。文天祥被押赴刑场，饮尽酒意了。与此同时，一直躲避元朝聘任的谢方德，也在元人逼迫他出山北行的途中饿死殉国。一代忠臣节烈，竟落得如此悲壮的结局。文天祥就义以后，张千载买通了行刑人，将其遗骸领回，千里迢迢护送回其故乡江西庐陵。文公村父老为其建起了忠义祠，供后人凭吊。这正是一树东青表忠悲，惊魂长向天地垂，贤臣殉节痛国伤，莫道后人不同悲。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剧故事《冬青树》，这次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布朗德》。布朗德的原剧作者是挪威的易卜生。易卜生是挪威19世纪杰出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了26个剧本，对后世戏剧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朗德还是一部诗剧，作品塑造了一个充满内心冲突的形象。他赋予自己以拯救世界的使命，但他的信念和理论又行不通。这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精神和矛盾的危机。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布朗德》，改写丁涛，演播张家生。 布朗德牧师从小便喜欢沉思冥想，独来独往。有一次学校的老舍监太太罚他在太阳地里站着，布朗德一边站着一边任想象驰骋。忽然他想到，倘若有那么一天，猫头鹰害怕黑夜，鱼儿得了恐水症，布朗德觉得这真荒唐，竭力赶走这两个想法。可这两个意象却越来越鲜明生动，终于他憋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弄得大家以为他在让太阳晒得昏了头。从此这两个意象牢牢地嵌在他的脑海之中。随着阅历的增长，对世事体察的深入，布朗德感到这个国家的人们活像是那条鱼和那只猫头鹰，生来注定在水中劳作，在黑夜中生活，而害怕的恰恰又正是水和黑夜。布朗德选择牧师的职业，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他有一种使命感，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要治好这个世界的病科与缺陷。他当牧师，绝不是为了给教条和教命捧场，他要为世人重新创造一个年轻的、充满生机的、令人生畏的上帝。布朗德游历各地之后，回到家乡挪威西海岸的一个峡湾。他一跨进海湾，正碰上乡长和教区管事在给灾民们发放救济粮。这一带连遭水灾和旱灾，饥荒闹得十分厉害，人们一个个的死去。乡长向布朗德募捐，而布朗德认为像现在这样救难民是一种罪孽，因为用一个偶像的名义去布施，就不能使一个灵魂得救。他说，即使是一盘散沙的疲弱的活人，也会从苦难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如果急难不能使一个人产生勇气，那么他就不配得到成就。布朗德的话激起了众怒，大家要用石块赶走他。这个时候，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发狂似的从坡上跑下来，边跑边喊，看在上帝的份上，谁来帮帮我呀。女人气喘吁吁地求大家帮她找一位牧师。原来他的三个孩子饥饿难当，最小的没有奶吃，只剩下一口气。丈夫看不下去孩子的痛苦挣扎，亲手把孩子给弄死了。 当他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的时候，痛悔莫及，又向自己下手，搂着孩子倒在血泊之中。临死之前，他只想向牧师忏悔。布朗德马上斩钉截铁地对乡民们说：解开那条船，送我过去。然而一场风暴就要来到，浪头已涌过浅滩和礁石，没人敢送他渡海。布朗德跳上一条船，解开了篷帆，他询问哪一个人愿意跟他一起去帮忙逃出积水，掌好前舵。他解释说，一个临死的有罪的灵魂不能等待风平浪静，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冒险。船的主人表示，他可以赔上这条船，但不赔命。那个女人也表示她不能去，因为还有两个孩子需要她。对此，布朗德报以鄙夷不屑的微笑。在人群中，有一对年轻的恋人，女的叫阿格奈斯，她鼓动自己的爱人埃伊娜随同布朗德去。埃伊娜脸色苍白地回答说，在我遇上你之前，我会献出我的生命，心甘情愿地跟他上船，可是现在我不能。阿格奈斯毅然甩开埃伊娜的紧紧抓住他的双手，往船上跑，向布朗德喊，我同你去。布朗德的行为感动了在场的许多人，大家赞美他，称他是个真正的人，有勇气，有力量，什么也吓不倒他。还有的人说，下一回只要由他掌舵，风暴再凶，我也愿意出海。一些乡民背着分给他们的粮食给那女人家送去，而布朗德指责他们不肯献出生命，纵然拿出所有的一切，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拿。其中有一个人辩解说，如果这个人的船翻了，有淹死的危险，他喊救命，我会豁出命去救他。布朗德厉声地诘问，可是灵魂遭难，你就不当回事吗？这一点恰恰是布朗德与众人的分歧。阿格奈斯整个的身心都被布朗德的光彩笼罩住了。短短的一天，从清晨到黄昏，他仿佛死而复生，从只知道一心一意的寻欢作乐，沉湎于跳舞、交游、爱情之中，到突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然而崇高的人生境界。阿格奈斯决心抛弃以往那蒙昧的生活，追随布朗德，献身于伟大的事业。他毅然与心上人艾依娜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分道扬镳了。这一天发生的许多事件都促使布朗德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母亲希望布朗德珍惜身体，好好的继承家业，传宗接代，被布朗德一口回绝。母亲又提出希望在自己临终的时候，当牧师的儿子能为他做忏悔。对此，布朗德提出一个条件，必须散尽家财，一分不得留。母子不欢而散。布朗德踌躇满志，他认识到这碧色的山谷就是自己的家，他要在这儿生活工作，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三年以后，布朗德和阿格奈斯结了婚，并生有一个儿子沃尔夫。这一天有消息来说，母亲奄奄一息了。布朗德焦虑万分地等待着，他盼望着自己的母亲能够接受他的条件。当年母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舍弃了自己的恋人，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子。当布朗德还小的时候，父亲病危，母亲夜半时分进入父亲卧室，发现父亲已咽气，便不顾一切地四处寻找钱物，竟没有发现躲在角落里的布朗德。这一幕人间悲剧给布朗德的心灵刻下了永难平复的创伤。母亲以青春、以爱情为代价换取金钱， 他一生节俭算计，拼命赚下偌大一份产业，期盼着独生儿子有朝一日继承财产。他哪儿舍得散尽财产呢？母亲捎来了口讯，我愿意献出一半财物领受圣礼。布朗德痛心之余断然拒绝，要求他母亲遵照绝对的律令，全有或全无。紧接着母亲又传来话，表示愿意献出十分之九的财产。布朗德说牧师不来，也不行圣礼。最后医生带来母亲临终时的遗言，上帝也没有我儿子这么狠心呐。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布朗德何以如此绝情寡义，人们指责他，你的账本上在意志力量这一项记着你一笔笔的财富，可是在爱的项目上却是一页白纸。恰恰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布朗德与世人存在着尖锐的无法调和的分歧。他认为在这个时代，没有字眼儿比爱人道这样被人糟蹋弄虚作假的了，他们简直成了全世界的口头禅，用以掩盖自己的懦弱卑劣，变为虚幻的希望所在。布朗德并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他既是个温柔的丈夫，又是个慈祥的父亲。这一段时期笼罩在夫妻俩心中最浓重的阴影是心爱的儿子的健康，孩子越来越苍白瘦弱，令父母整日提心吊胆心惊肉跳，孩子的性命朝夕难保已成为日益明显的事实。医生严厉地提出忠告，这儿阳光照射不进来，气流像北极吹来的寒风那样刺骨，湿漉漉的雾罩住一切，再在这儿待一冬，他的小生命就将枯萎。走吧，布朗德，走，你的孩子就会得救，不过要快，如果办得到明天就走。布朗德忧心如焚，他决定马上就走，一刻也不能耽误，因为儿子的生命占据了布朗德整个的身心，其他的一切统统被丢在脑后。而医生在旁提醒道，你向你的母亲吼出铁一般的律令，如果不交出一切，如不赤条条走入坟墓，你将万劫不复。当民众困苦至极的时候，一次一次响起的也是这个声音。如今，你却将所有有关死后刑罚的戒律条文，以及你用来捶打你的兄弟们的胸膛的大书扔到了海里，一心只顾念救你孩子的性命。这一顿当头喝棒令布朗德有如醍醐灌顶，他拼命地拖着自己的头痛苦地呻吟道，我现在昏了头，还是我从前昏了头？我什么时候走错了路？是从前哦，还是现在呀？阿格奈斯抱着早已包裹好的孩子，惊骇万分地注视着布朗德变得铁青色的脸，由于极度痛苦，这张脸扭曲着十分的吓人。阿格奈斯下决心上前对布朗德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做一个母亲要做也必须做的事情。正在这时，那位基普赛风姑娘葛德跑来了，她嚷道，我那头秃鹰飞快地从黑山上扑下来，背上骑着一位牧师，现在教堂空了，上了锁，这丑教堂已经过时了，我的教堂就要实兴了。布朗德斥责他，你这个可怜的中了邪的人，是谁叫你用邪教偶像的传说来迷惑我？葛德回答道，那偶像现在正站在那儿，大场下面露出孩子的手，孩子的腿，用上等花布包裹着一个睡着的孩子。 勃朗德被强烈的震惊了，他沉重地说：阿格奈斯，我的妻子。从他的话中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勃朗德不再犹豫，劝告妻子，走上帝要你走的路，留在此地。阿格奈斯把孩子高高的举起，撕心裂肺地喊道：哦，上帝呀，你敢于要求这件祭品，我就敢于举起它来献给天国，引导我度过生命的结火吧。勃朗德看见妻子走回屋中，失声痛哭，身子扑倒在台阶上。圣诞节前夜，阿格奈斯强打起精神，强作欢颜布置圣诞树，可是心里眼前时时处处晃动着儿子沃尔夫的影子。去年的圣诞节他还活蹦乱跳，那么欢快的摸蜡烛，问这是不是太阳啊。阿格奈斯怕想到教堂墓地，也提到教堂墓地，他无法忍受儿子已躺在那冰冷黑夜的泥土里的事实。阿格奈斯把玻璃擦得亮亮的，把玻璃外面的百叶窗打开，将蜡烛移进窗户，这样小沃尔夫便可在扩大了的充满温馨光明和冰雪的居室里安睡。布朗德观察着妻子的一举一动，心如刀割，他决心硬下心肠打破妻子的梦幻偶像，使他胸中奔涌的潮水平息下来。布朗德告诉阿格奈斯，他的躯壳埋在雪下，孩子本人则进了天国。阿格奈斯不由得身子往后一缩，啊，你狠心说的躯壳，在我则仍然是我的孩子，灵魂和肉体不可分离，两者是一个整体。布朗德说，要治好你的病，必须把那许多伤口打开，让他们流血。阿格奈斯悲伤地祈求道，即使我从梦境短暂的苏醒中求一些安慰，上帝也不会见怪的。我做的牺牲是全部，我现在一无所有，我是个赤贫的人，什么都不怕了。布朗德摇头，你还有啊，还要做出牺牲。你有你的悲伤，你的记忆，你的渴望，你的有罪的叹息。阿格奈斯神思恍惚，他又跪在一个柜子前，从其中一个抽屉中取出各种珍藏的儿子生前穿用过的衣物，他一件件地抖开，看着，抚摸着，回忆着，不住地自言自语。忽然大门被推开，一个衣衫褴褛的吉普赛女人怀抱着孩子闯了进来，她向阿格奈斯乞求孩子的衣物，阿格奈斯恐怖地护住了衣物，怎奈丈夫在旁边严厉地督促她拿出来。阿格奈斯肝肠寸断地交出了多余的一部分，可布朗德要求她全部拿出。阿格奈斯激愤一极，嚷道，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孩子的衣裳全部被夺走。但她还是把最后的一件也交出去了。那个吉普赛女人走出门外，阿格奈斯从怀中掏出一顶铜帽，说，我撒了谎，我留下了最后一样东西，上面还存着孩子临死时的冷汗和我的眼泪。布朗德说，这样你是白给了，上帝对你的要求仍然没有满足。最后一顶帽子也送给了那女人。阿格奈斯的心麻木了，继而他感到一阵松快，终于自由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了。现在他也应该成为上帝的祭品。阿格奈斯 终于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死去。阿格奈斯去世之后，布朗德无比痛苦和孤独。多年来，阿格奈斯是他精神上的向导和慰藉。布朗德用母亲的全部遗产投资兴建一所新的教堂，这是他目前一心一意从事的工作。半年过去了，新教堂已告落成，教区和乡镇准备举行隆重的奉献仪式。现在布朗德名闻遐迩，人们异口同声地赞扬新教堂宏伟高雅，皇室选中他为封赏恩宠的对象，被封为骑士，而教会也正打算提升布朗德为主教，乡长与副主教大人都来奉承布朗德，同时又推心置腹地向布朗德传授处世为人之道，要他明白实用与随俗是人生最紧要的原则。教堂应体现国家奉公守法的精神，教育人民做个好基督徒，而好基督徒就是个好公民。这些恭维，这些陈词滥调，像寒风一样吹透了布朗德的心。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懊恼孤独，但是布朗德再一次看清前进的方向，他毅然决然地把教堂封闭，取消了庆典活动，号召人们跟着他去行进到生活的教堂中去。在那里，生命与信仰融为一体，日常的劳作与教规教义完全吻合，天际的运行，圣诞的狂欢与成就后的舞蹈合为一体，狂热的人群追随布朗德出发了。可以想见，狂热过去之后，面对着饥渴、劳累、艰险、牺牲，再加上永无止境的前行，而丝毫看不见遥遥无期的目的地，人们沮丧了，动摇了，不愿意为后代人、还没有出生的人去送命。终于，人们抛下他，调转身返回故园。布朗德的眼前出现了幻想，阿格奈斯翩翩而至。阿格奈斯告诉布朗德，他患病了，病根就是一句话：全有或全无。这句话是逼人发疯的风暴，所有那些与他争斗的幽灵都是这句话招来。布朗德在震撼中把这句话从记忆中抹去，但仍然要行进下去，绝不回头。幻影消失了。毕竟布朗德感到道路茫然，他对自己以往坚信不疑的真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对吉布赛风姑娘葛德说，我是个连自己的灵魂也不知道该怎么拯救的人呢。秃鹰飞过天空，有人用枪朝他射去，一声枪响，秃鹰被打中，可是引发了雪崩。布朗德，他是一只折了翅膀的伟大的鹰。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